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哦，有一句话说呢，每一个坚强的女孩呢，都是忍者神龟和变形金刚变的。虽然自个儿的感觉呢，也一直非常的乐观开朗。听听看这一首他带来的《未完成》。 绕个路回家，有些事开始复杂，拐个弯说话，代表必须长大啦。 在孙燕姿之后呢，继续带你来听听看齐秦这首来自齐秦的专辑《我拿什么爱你》，没收录的12首歌曲呢，都是非常重量级的创作，不管是编曲、演唱和制作呢，各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完美。现在呢，就一起来带你听听看这一首由许常德作词的非常深刻的作品，叫做《我拿什么爱你》。 金曲连环，好歌不断，大眼睛爱音乐，听见你的最爱。 我闭上眼睛，下了往后半生。如果我失去了你，看 间的不过是怀疑，所幸我还有你，结束了追寻，像落叶遇见了风，才知爱原来是飘零，孤独了半生，尽会逍遥安定。受困苦灵魂，关紧你亲密的眼神，曾经让你伤心，从此不相信爱情。当你重回我怀里，竟会颤抖个不停。我该拿什么去爱你？那我破碎了千万次的心，我以为我爱你，却一再伤害你，越拥抱越焦，不能呼吸。要我拿什么去爱你？那我哭过的、痛过的决定，我空了的双手，我好想再拥有昨天的温柔。都是被我给夺走，孤独了半生，竟会想要爱你，不肯受困的灵魂，关紧凄迷的眼神，曾经让你伤心，从此不相信爱情。当你重回我怀里，竟会颤抖个不停。 现在的你是不是过得还可以？年少的梦我依然用心在追寻，还算有一点点成绩。有时候不经意想起我们曾经 当年怎么断了联系，不敢追忆。有些话一直想说，却已来不及，也会打扰你的平静。现在的你在哪里？好久不见你，曾经最熟悉，怎可能抹去？虽然那些故事再也没结局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我们的距离能再拉近。相拥打气，是你让我看到人性光辉美丽。或许我们之间有太多的差异，不小心让彼此委屈。现在的你在哪里？好久不见你，曾经最熟悉，怎可能抹去？虽然那些故事再也没结局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我们的距离能再拉近。现在的你在哪里？我想见到你，你能否感应我还在这里？虽然那些时光再也回不去，只要随时你愿意，一首一首都唱给你听。再一次抱一抱你，因为我不愿意失去你。

京爱音乐，听见你的最爱。 Thank you. 傻了，因为一见到你我心跳砰是空气，但看到不久以后你梦里的小王子是不是我，谁说你牵着多少余晖，照亮你的心扉，后上余晖，阳光的感觉，多想陪着你，看流星划过天边，展开了热恋，折叠了离别，你的微笑就是我的向日葵，浪漫感动着每天每天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小杰呢，继续来给你分享到张惠妹的这一首歌曲。虽然呢，她自嘲像一个灰姑娘，被王子呢钦点穿上了玻璃鞋，从默默无名的百姓人家呢，摇身变成了歌坛的天后。但是呢，阿妹的成功，我觉得绝对不是侥幸。听听看，她魅力四射的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《跟着感觉走》。 跟着感觉走。